朝鲜极力推进地方工业的现代化。平安南道会昌郡的食品生产单位仅在40多天的时间里构筑酱、饮料、糖果等主要生产工序的联合生产系统之后，新建了碳酸饮料生产工序等。各家纸张生产单位制作并设置先行的多功能草纸机，保证大量生产各种笔记本和卫生纸。江原道的松涛园综合食品厂在实现营养米生产工序等十多个生产工序现代化的基础上，完成了糖、豆奶之类的食品生产工序的现代化目标。平安北道、黄海南道、两江道等各道市郡也把直接贡献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工厂现代化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提出来，并加以推进。